牛奶喺边度嚟噶？ 咪喺只牛嗰度揸出嚟噶咯。 哦，咁喺牛嘅边度揸出嚟噶？ 咪喺只牛嗰度。嗰度揸出嚟噶咯，哎，你唔好问啦，系咁揸嘅，揸揸揸，揸揸揸揸揸揸揸，揸揸揸揸揸揸揸，揸揸揸揸揸揸揸， 先拉稳只手搏命去揸。电脑发展威胁之下，全部人力唔用求自动化，快脆过每只去揸，运两餐眼仔继续去揸，就算去揸颈都敢话，人为财直情做牛做马，乜嘢都要揸冇办法啦，走去揸货车眼力太差，揸扫把扫街我又怕。拆阿爸，嚇到腳軟叫阿媽。 啊，爹哋啊，我都中意摸摸揸揸噶。 嚇，你講乜嘢話？ 主唱入神入化，听众掟碎我嘅吉他，揸老板靓车我又刮花，我听炒兼俾老板骂，去街市开档卖鹅卖鸭，揸菜刀杀鸡我又怕，揸个兜靠喺细路喊打，啲丐帮似捉我好霸。志气实听话， 揸呢样又唔得，揸嗰样又唔得，唔鬼揸啦，你同我揸啦。